It's 8 a.m. Beijing time. 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 Coming to you daily from the heart of Beijing. We are FM Lifestyle. Keeping our finger on the pulse of everything creative that is happening in China's greatest metropolis and beyond. Painting, filming, cooking, building, flying in the sky, or diving in the ocean. The most interesting people in the city are all going to be our guests. Tuning daily to FM Lifestyle. 欢迎大家来到这一期的月生活，我是 Chloe。这就是古琴，中国一种有着3500年以上历史的传统乐器。古琴位列中国传统文化四艺，琴棋书画之首，被视作是高雅的代表。古代文人雅士常以琴修身养性，以琴静心悟道。近年来，国内掀起了一股古琴热，古琴不仅频频走入校园，更有不少都市白领希望通过学习古琴来寻找内心的宁静和力量。对于古琴文化研究学者、美学评论家吴涵来说，古琴则是他投入巨大精力和热情的一项事业，一种融入日常的生活方式。我们在位于北京郊外的盘古玉琴基地拜访了吴涵，这里是他静心研究古琴文化、收藏和制作各式古琴的地方。吴涵热情相迎，着一袭中式白衣，戴着金边眼镜，气质温文尔雅。一见面，吴涵就径直带领我们来到了他的中式书房。一张巨大的文案上放着笔墨纸砚，墙上则挂着古琴和字画。吴涵指着一对古琴上刻的小篆，滔滔不绝地讲述了起来。 琴上写的是什么？ 对联，这个是小篆。雨过琴书润，风来憨木香。这个就是典型的那个文人书房里啊，它就有很多的类似这样的兰竹啊，这种象征文人气节的一些。 嗯，那古代文人书房里头必备的。 对， 琴棋书画都得有。 琴棋书画是一种基础的必修课。必修课。那么古琴的主要的功能呢，在典籍当中就记载得很特殊了。他说这个琴可以宣情，就是表达自己情绪，或言志，表达自己的志向，或载道。 古琴是中华传统文化之瑰宝，遗存有大量的琴谱、琴曲以及关于琴家、琴论、琴志和琴艺的文献，博大而精深。舜定琴为五弦，文王增一弦，武王伐纣又增一弦为七弦，这足见古琴文化之源远流长。大量古代诗词文赋中也都有琴的身影。关于琴最早的文字记载见于《诗经》，例如窈窕淑女，琴瑟友之，我有嘉宾，鼓瑟鼓琴。那么琴和瑟常常被人一并提起，可是它们之间的区别是什么呢？ 上古时期出现两种乐器，一为琴，一为瑟。琴为阳，瑟为阴。瑟的声音呢会很明亮高亢，希望呢有庙堂之气，它是比较适合表演类、演奏类的。那么古琴呢，它的音色呢是中正、含蓄、下沉而内敛，它是有君子之风，所以呢它是一个乐极养心，而色呢是悦人养耳。这是它的一个主要的差别。 古琴乐极养心，作为文人手中个体化弦歌的工具，古琴和文人雅士的不解之缘几乎贯穿了中国几千年的文明史。古琴的气质和文人雅士的精神取向息息相通，历史上著名的琴人包括孔子、 伯牙、司马相如、嵇康、李白、白居易、文天祥、谭嗣同等等。 文武双全的最极致是怎么表达呢？就是见党情心，见与秦的关系嘛。孔子呢，他是周游列国，一秦一见周游列国。李白是西秦仗剑天涯，他的那个有个斗酒诗百篇，就是这样的人就是很多很多。像还有呢，像文天祥，近代的谭嗣同，他所收藏的琴里面叫三琴两剑，他有三床琴两把剑。 除了历史名人之外，特别彰显剑胆琴心的还有一座极负盛名的藏书楼，铁琴铜剑楼。铁琴铜剑楼是清代四大私家藏书楼之一，位于江苏省常熟市，其五代藏书楼主都淡泊名利，以藏书读书为乐。在藏书楼的金石古物中，有两件主人的珍爱之物，一床铁琴和一把铜剑，铁琴铜剑楼也因此而得名。受中国国家图书馆的委托，吴晗正在复制这床铁琴并开发相关的文创产品。他在古琴制作工艺上的发明专利，优化了金属琴的声音，让它变得像一般木质古琴一样，声音更为苍古而悠远。为了让我们更好地了解古琴的制作工艺，吴晗带领我们走进了制琴车间。 加料的地方， 锯磨面的那个味儿。 对对对，它有的木头会比较香，这个就是红木类的。 一个大的车间，里头有一位师傅正在制作，是在做什么？ 对，这是古琴的附件，附件就是那个乐山呐、沉录啊。对。 您好，您这主要是做的什么？ 这是琴那个冠角。 琴的冠角。 就这样。 琴尾部分。 这个是冠角，这个是顶上的，它底下还有尾托的。 那做一把琴得做多久啊？一床琴。 一年半到两年以上的时间。 制作一床古琴需要300多道工序。其制作工艺复杂而考究，涉及木工、漆工、金石艺术等多项技艺，因此琴本身也被视作了完美的艺术品。吴晗说，单是制作古琴的木材就根据其在琴上的位置不同而分为了不同的材质。琴身材质是影响古琴音色的首要因素，因为木料自然风干需要很长时间，因此为了制作好琴，吴晗倾其所有四处搜罗陈年古木。那些老建筑拆下来的表面看起来甚至有些腐朽的梁柱，经过他的慧眼发现，在刨去其表面之后，甚至露出了新鲜的木色，成为了制作古琴的良材，最终演奏出了千古乐音。 这是什么木头？好香。 对，这种杉木呢，都达到这个百年以上。 百年以上的杉木。 因为过去的这种杉木呢，它有一个特性是什么？就是说这个，讲究流水木。 流水木 呢，就是过去你比如说我们从树林里面、森林里面砍伐下来的这个树呢，它的运输会用这个水路运输，山涧的溪流。过去没有小火车啊，但恰恰这种状态呢，就给了我们现在木头的这个生命。它把里面的胶质啊，还有一些这种就是粘性的这些物质，在流水当中冲洗，然后浸泡掉了，没了。然后呢，再盖房子以后呢，再在空气当中呢，历经这个百年之久，这个时候呢，它的风化以及这种在自然空气当中的这种状态，就让它可以作为乐器材，乐器的材料。如果说没有经历过这个呢，往往呢就。它的木质就会更加的咽塞，就好像我们感冒了，发不出话了，声音不会通达。另外呢，除了这种说这个流水木以外呢，还有一些特殊的木头，比如说 流水木里头只有杉树这些可以是吗？ 主要就是杉木或青铜，传世名琴当中呢，都是以老的杉木或者桐木为主，因为从文化的概念上呢，杉木和桐木呢是阳材。底板呢是用这个用阴材紫木，木字旁加个辛苦的辛。对， 一般来说是阴阳结合，阴阳木结合， 对对对， 这个琴它出来的声音它就会有什么样不一样的地方？ 比如说像这个， 这个面板是老的杉木，因为这个面板做出来放置的时间很长了，好几年了。那么这个面板阳，这个杉木为阳材，底板的是紫木，紫木为阴材，紫木的密度特别大，是指甲是扣不动的， 啊，好硬。 对，杉木呢是软的，你掐一掐，能掐就硬， 对，能掐出这个指甲印来。嗯， 那么这里面不仅仅是我们所文化概念当中的阴阳相合，它更重要的是什么呢？面板的这种相对有弹性的这种松软的木头发出来的声音，它的曲线在弹射到相对较硬的这样的介质上的时候呢，它的那种音色它会产生变化， 嗯， 而不会说面板这个弹出来的声音，底板也是松透的，这时候呢公正它就会变得变得空， 嗯， 没有内容的声音啊。如果说公正多太大了，那么它就不能够游刃有余，不能够达到一个就是说这个一种艺术性的一个表达，它就是一种很避俗的、很粗俗的。这时候呢，因为人他是充满智慧的嘛，他要通过工具去改造，懂得把各种材质进行组合了，然后再达到一个真正的艺术品， 嗯， 而不是简单的就是一块木头把它掏空了，浮上弦，不是这样的。材料用了很多，这双琴，紫木、杉木啊，这个是那个花梨的，这是双枝的，这个是金丝楠的。 嗯，不同的部件用了不同的木头，这是讲究的琴会这样做，是吧？ 对，讲究的。但是呢，我们做完以后呢，这些都是会包裹在大漆里面看不到的。 嗯， 做琴就是一个良心活。 Life is full of existential questions. Who are we?Where do we come from? What does it all mean? Well, we can't help you with all these questions, but we can answer this. Where to go? Where to eat? What to order? Where to travel? Where to party? And who to party with? Live well with FM Lifestyle. 从车间出来，吴晗又带领我们参观了他们制作的各式古琴。古琴造型优美，按照琴体的像、腰、形制的不同而有所区分。常见的有伏羲式、神农式、仲尼式、落霞式、蕉叶式、剑式等等。 就古琴的这个竹琴的这个工艺里面呢，是在乐器里面是最讲究的。为什么说古琴是被称为华夏正音、君子之乐？它就有一个国乐之首、国乐之父的这样的一个地位，几千年从来没有动摇过。不仅仅是因为说古琴的长度，从伏羲开始富裕了它3尺66，与周年的366天的数字相吻合，包括它的这个面板是什么样的一个天圆地方啊，所以面板是拱形的，底板是平的，有龙池、凤爪、月山、晨露，有龙有凤，有日有月，有山有水，它在上面包容的非常之多。那么古琴的这个制式呢，从第一套记载古琴的这个典籍里面《太古遗音》当中呢，就是有很多的这种考究。古琴的38式里面几乎是中国文化的一个脉络，比如说像这样的制式，这个叫仲尼式，孔子字仲尼。 嗯， 在这个传世名琴当中呢，将近半数是仲尼式，包括国家图书馆的铁琴、铜匠楼的铁琴。通过这一双琴，它可以讲出儒家的文化、儒家的思考。这个不仅仅是从它的名称上，从它的音乐的审美上和它琴风的变化上，从这个宋代的两个琴派把儒家和道家的哲学思考融在琴曲的创作和表现上的时候，他把格本的教条与民间的音乐移植到古琴上的时候，产生的这种大量的这个江西传谱，这样的一种风格呢，就让他呢这个就是变得更加的中正。这个是像一片芭蕉叶一样， 对， 蕉叶是刘伯温当年所设计的，又称为刘伯温式。 这有多少种琴的样式啊？ 这个总共大约有38式。后来到武志斋的时候呢，清代的武志斋琴谱当中呢，记载了大约56式。 哦， 包括像这个这一张像这样的这个魂断式， 像龟甲。 对，就是老子所说的无形之形，无状之状。 嗯， 就是天地混沌未开嘛。 嗯， 盘古开天地，盘古的姓氏叫盘古氏，又叫做混沌氏，但是那个字的古读音呢叫昆沌氏，就是讲的一个天地的一个，就是你这个在线条上。那么这个制作工艺呢就更加的复杂，面板全部用青铜，北宁之前的老的青铜，用菱形的木块拼接而成。 嗯， 是全北那。这个在工艺上呢，就比整块的木头那要更为考究的多。 对对 对， 这个拼接也很讲究啊。如果拼接不好的话，可能对整个琴的 音色 会有很大影响。 嗯，然后这个都是紫檀的。 众多的琴曲都特别注重心境的淡泊，因为只有在这种心境之下，才能充分地表达好境由心造的真髓。而历代的琴人也特别强调环境的优雅。因为只有在这种环境下，才能生动地体现出天人合一的理念，所以那些动人的琴声往往出现在半帘幽梦的窗前，一地银霜的月下，如花飞雪的水畔和烟岚笼罩的山林。为此，吴晗也将盘古玉琴基地打造成了一个采菊东篱下的质朴田园。 花房，冬天过冬的两边的那个 花房， 这边就种种菜啊什么的。 嗯， 然后这一个锅可以， 这个锅也太大了吧。 那个炖肉、炖鱼、炖鸡各种，然后这边呢都是种的各种菜。反正每星期基本上不出差都会来。 嗯， 这个就育的各种苗啊。 嗯。然后竹叶飘在池塘的水面上， 种的那个荷花、蒲草。 哦，小鸟叫，真的， 林 好写意的生活状态。 都爬得到这个，你看这还有爬的痕迹。然后长蜜的时候，等于把这个门都给长起来了。 爬上， 我说你千万别绞掉，就是保持那样。说到这原则外面，说钢琴大家都知道， 对， 是古琴没人知道，更不要说学习古琴了。 嗯， 所以呢这个呢是就是它就不太容易能够维持生计。 嗯， 所以呢很多还是生活当中有些朋友还是相互还是可以的。 嗯， 因为等于古琴历来是贵族乐器，就是它一直是停留在这种士族阶层，对于这个文化的表达上来说，还有这个传承来说呢，有的时候呢还是需要具备有一定的这个能力。 嗯， 所以呢我是等于所有的积蓄这个全用在囤料啊各种这制作上了啊，就是说也没有说没有办法说去做各种生意啊什么东西的。这时候呢如果没有一些大家相互帮忙的话，就也很难去把一个事情做得会很好。 对， 因为现在达到这个规模，以占地面积来说，全国可能能达到将近40亩地的这个一个竹琴的基地，全国应该是很少的。 对，是 肯定是排在前三，是肯定的。 嗯 啊，就是但是呢你就是身边有些朋友收藏家说我有一块这个木头，我说行给我啊，他有那个，我说行。嗯，我说以情会有嘛。 啊， 以情会有。对， 最后我们来到了一间欣赏古琴的屋子，在这里我们看到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促进会古琴专业委员会执行主任的吴晗所主编的《太古遗音》和《武志斋琴谱》等珍贵的古琴文献。 这套书呢是万历年间的课本，上面这个这一方印的是国家图书馆藏。这套书是获得去年的那个国家古迹整理再版扶持项目。 这以前都是古书。 对，古书。嗯，太古遗音琴谱合璧。太古遗音是第一套记载古琴的书，隋唐之前呢就古琴没有形成专学，在其他文献当中呢只是一种片段，比如说诗经里面是琴瑟有之啊，就提到这些 一些这个片段的内容，尚书啊、史记啊、乐记里面都会讲到一些，但是呢不系统。一直到了这个田知翁呢，宋代的南宋的这个田知翁所写的这个《太古遗音》开始呢，古琴整个琴学体系成立。 除此以外，吴晗还作为艺术总监参与和策划了2016年11月在中国国家图书馆、国家典籍博物馆开展的迄今为止中国史上规模最大的古琴展览《太古遗韵：中国古琴文化大展》。近些年来，他也联合各大中小学、社会团体等组织了系列讲座和文化体验活动，让人们深入地了解古琴，让这种位列珠玉之首的中国传统艺术能够得到传承、保护和普及。 我母亲呢是音乐老师，从小接触的这个器乐特别多，在所有的器乐里面呢，我是对古琴是情有独钟，从小就觉得是最好。但是过去呢，等于没有人说它会很好，也没有说是刻意的把它提出来， 因为会懂的人不多。 对，就是古琴呢，它一直处在一种 曲高和寡， 曲高和寡，一种哑玩的一种状态，因为声音很小，不具备娱乐性。在那个年代，大家就包括现在的很多人还觉得，哎呀，给他弹的响一点比较好啊，这个就忽略了我们的基本的审美，说大音牺声。我说什么叫大？最浅显或者最直白的方式，音量大叫大。我说这个太偏离艺术了。我说什么是大呢？琴声为大。说琴声不是很小吗？我说你看，在古琴的声音当中，我们可以清楚地听到松风之声，听到鸟鸣的声音，听到这个脚步声，也能听到呼吸的声音，都能听到。你觉得大还是小？如果说音量放大了五倍，掩盖了自然万物的声音，你认为它大了吗？它真的大了吗？啊，实际上是一种哲学的思维的方式。 对 啊，对。然后呢，这个琴呢，也一直没有把它当作一种职业化的状态。 嗯， 尽管呢，别人看起来好像现在从事的这个工作是古琴的工作，但是我内心当中呢，包括我一直以来都是把古琴作为我的一种。我是古琴文化的一个工作者，我也愿意呢为古琴目前这么小受众，然后呢作为古琴文化普及的一块垫脚石。嗯，外面池塘里面的青蛙， 对， 蛙鸣，对，就是 我还能闻到桃花香。 对，嗯，它如果说你把它当成一种纯粹的谋生手段，那么它很有可能会左右你自己心里面的真实的想法。我们从很多的古人的表达来说，像比如说像嵇康，卓林七贤嵇康，他上刑场的时候呢，最后向他哥哥要来古琴，一曲了却终身。那么你在想，这样的人他的琴声当中还有可能有谄媚之声吗？或者是有可能有悦人之声吗？都没有了。那么就琴声里面只有一地的风骨和中国文人的骨子里面的气节，它是一种真实的表达。古琴应该是这样的，古琴的这种表达，文人琴是讲究轻微淡远。这时候呢，这个我们在生活当中需要一种安详平和，一种这个宁静，在古琴里面都可以找到了。这时候呢，我觉得这是中国人一种智慧。那么在一定的阶段又会悄然的兴起，我们通过自己的雅文化，自己具有足够底蕴的这样的一种传统文化，来表达中国人的人内心所需要的一个正确的审美，或者说向往的文化生活。 如今古琴艺术早已成为全人类共同的文化财富。2003年，古琴艺术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人类口头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迄今为止，已入选中国国家级和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古琴艺术的相关技艺也已有29项。在采访结束的时候，应我们的要求，吴晗抚琴一曲《平沙落雁》，他眉宇间的那种专注，似乎已经让自己陶醉在了无人之境。